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。作词李元盛，读歌人吴周彤。我想和你虚度时光，比如低头看雨，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，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。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，比如散步，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。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，坐在走廊发呆，直到你眼中的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。我已经虚度了世界，它经过我，疲倦像从未被爱过。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，我还要这样。满目的花草，生活应该像他们一样美好，一样无意义，一样像被虚度的电影。比如靠在栏杆上，低头看水的镜子，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。我已经虚度了，世界它经过我，疲倦像从未被爱过。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，还要这样虚度，还要这样和你相互浪费，一起虚度短的沉默，长的无意义，一起浪费精致而苍老的宇宙。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，比如低头看雨，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，浪费他们好看的意义。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，比如散步，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。我还要吹到窗外，我已经虚度了时间，它经过我，疲倦像从未被爱过。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。 慢慢忘记的昨天，走到最后怎么

也是春风无限寒，真想听北倚阑干。 愁思折磨让人忙，今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。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今两顾阳

水流蜿蜒，越过山峦重叠。